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夏佳丽回来了，马特迎着她。 买卖兴隆啊，辛苦啊。 对，要想兴隆啊，就得辛苦。你买花啊？ 你还记得我吗？ 夏佳丽摘下墨镜，露出和袁丽一样纯洁无瑕的眼睛，摇了摇头。马特盯着她的眼睛。 大业公司， 马助理。夏佳丽立即大笑。哎呀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贵客呀。吃饭没？ 没呢，我就是来请你的。 来到我这儿，哪有让你掏钱的道理啊？咱走，请你吃过桥米线。 我请，我请。 夏佳丽又回头对小伙子说：等我回来啊，给你带饭。马特随着夏佳丽在街上走，旁边花店门前十分冷落。 佳丽啊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又这么大方好客，让资质差的人们没法干喽。 哪儿的话呀，各有各的优势。 哎，你这么辛苦，一年收入多少啊？ 几万应该没问题啊。 可够累的呀， 大户我跑，小户他跑。 在小志家，大家在吃饭，但气氛不是太好。周大业对小志他爸说： 大哥呀，马特呢想跟小志搞对象，你可得拦着呀。 小志他爸一愣： 是吗？我一点儿也不知道。 周大业一指杨凡： 喏，他叫杨凡，他就是马特的对象，你是不是看不惯脚踏两只船的人？ 杨凡拱了周大业一下： 在这儿说这个干嘛？ 你别护着马特，我偏说不可，而且我就跟在他后边给他拆台。 杨凡满脸通红： 给我留点面子不行吗？ 杨凡啊，你太善良了，我这么做就是为了保全你的面子。 杨凡站起身来： 要么我走。 周大业急忙拉杨凡坐下： 好了好了，我不说了啊，小志，给你杨姐上汤。 夏佳丽领着马特走进一家餐馆，找了空座坐下，用一双漂亮的凤眼盯着马特： 来点酒。 马特摇摇头： 你怎么交了这么个男朋友啊？ 夏佳丽爽朗大笑： 你嫌他丑？ 本来啊，我不敢贸然向你提亲，可看见他，我可有勇气了啊。 你别看他丑，决心却大，好端端的中学教师工作都辞了，跑到我的花店来给我打工。 你肯定啊，对他有过承诺。 哪儿呀？我对他说，你不要这样，他却说，你不嫁我没关系，天天让我看着就知足。 天哪， 还有比我更爱美色，连这个金饭碗都扔了的人，嘿，你们呀，都属于很不理智的人。人的长相就是个外表的东西，哪有这么大的魅力呀？不光长相，还有气质，你还可以再加上一条内涵，但能被人直观的看在眼里的只有长相。 没错，怎么判断一个女孩的优劣啊？初期阶段还不是都看长相吗？ 所以啊，我对长相差的无辜男女们深表同情。 哦，这么说来，你也是因为逆反才专门找了一个丑男做对象。 我不跟你争辩，事情啊，不全是这样。 这个时候，两套过桥米线端上桌来，说是套，因为很复杂。一只大碗里面只有滚沸的汤，一只碟子里面是米线，一只碟子里边是蔬菜、牛肉片、鸡肉片，一只小碗里边是辣椒油等小料。夏佳丽努努嘴，快，就着热，都倒进去。 马特先把肉片倒进大碗搅一搅，再把米线倒进大碗的汤里。汤、面都是太热，只能等着。 马特用筷子搅拌。 佳丽啊，我对你一见钟情，打算和你男朋友一决高低。 夏佳丽勉然一笑，这个我不反对，你们可以竞争上岗。 你希望我怎么表现呢？ 你想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呗。 那就握握手吧，行吗？ 夏佳丽不说话，却把手伸了过来，两眼坦然地看着马特。在他的注视下，马特举起这只细嫩的小手握了一阵儿，便拿起放在唇边吻了一下，暗想，为什么我见了小智和夏佳丽都想摸他们的手呢？而他们竟然都不拒绝。 夏佳丽打断了他的思绪，米线凉些了，可以吃了。 哎，云南的这个花卉市场怎么样啊？ 不错呀，但是云南的花卉市场是开放的，是面向全国的。 马特和夏佳丽分手的时候向他预定每周一只蓝色妖姬，每天一只行不行呢？ 当然行，但夏佳丽反对，他说太贵， 以你目前的经济状况，每周一只足矣。 多体贴的女孩啊！ 两人还相约彼此每天发三个短信，加强沟通。 马特喜欢云南女孩的开放，但也担心因为开放而失去纯真。 周大业在院里巡视一番，然后推开马特的宿舍门。马特躺在床上看书，见周大业进来，赶紧站起身来。 周大业说，明天呢，我有事儿去昆明，如果市政协的人来了，就你和杨凡接待吧。 行啊，哎，你去昆明干嘛？ 准备引进新设备。 你已经欠账这么多了，干嘛还引进呢？有人给你贷款吗？ 甭问，慢慢你就会知道了。 杨凡的宿舍门没关严，马特敲了两下就走进来，见杨凡正穿着睡衣坐在桌前，按着计算器算一笔什么账。他背对着马特问， 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来了，什么事儿啊？ 明天呢，市政协来人参观，你知道吗？ 杨凡仍然不回头， 知道呀。 马特凑过去闻杨凡的头皮， 那你怎么还不准备一下啊？有办公室主任在，干嘛非得我准备啊？ 周大业离不开你呀。 你什么意思呀？ 你们悄悄去小智家赴宴，怎么不通知我呀？ 小智已经暗地约你了，还用得着我们吗？ 为了你，我没去。 哼，甭扯淡，人家小智他妈早告诉我了，说你一大早就去了，只是不愿意跟我们碰头，才提前溜走，连招呼都没打。 嘿呦，这小智他妈，哎呦， 人家哪里做错了？小智比你也小不了几岁，请问你喊小智他妈什么呀？ 当然喊嫂子了。 那你和小智就是叔侄关系，你怎么舔着脸牵人家小智的手呢？ 这叫时尚，懂吗？人家82岁的老头还娶28岁的小妹呢。 你既然跟小智黏黏糊糊的，就别打我主意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离婚男人。 天津的陈阿姨在打电话，小文守在旁边。陈阿姨问 马特吗？ 您好，我是 马特啊，明天这个小文坐飞机去云南哈，你好好接待啊。 哎呦喂，说来就来啊，我正忙得脚后跟朝前呢。 你忙，人家小文也忙啊，你忙的是业务，人家小文忙的也是业务啊。 你不光要做瓷砖，还要写书，两个文明一起抓，两手都要硬，对不对？ 陈阿姨啊，这个您老人家真厉害，我服了您了。那明天小文可就奔昆明了啊。 小文到昆明以后啊，坐大巴到我们县里，我派人去接他。 好吧，一言为定。我可警告你啊，小文是我亲外甥女儿，你要是像对待马兰兰那样，我可不答应。 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再说了，小文是来谈业务，不是来谈恋爱的，是不是？ 陈阿姨把电话撂了，看着小文。小文眨着眼睛， 搞定了。 搞定了，你们公司答应给你出机票钱了吗？ 没有，公司领导说赚了钱就全报，没赚钱就让我自己负担。 呦呦呦，你们公司领导也太抠了，这不是公司的业务吗？ 但这是我自己要求和申请的业务，并不是公司委派的，所以对待上不太一样。 现在的公司啊，和我们那时候可不一样了。要不这样，我让马特呀替你负担一部分。 那哪行啊，人家马特根本就没叫我去云南。 他出了书不是还赚了钱了吗？ 出书赚钱天经地义，赚的全是心血钱。 嚯嚯嚯，这还没谈恋爱呢就开始偏向马特了。 我说的是公理。 转天一早，马特招呼办公室主任去县城买些香蕉、橘子和芒果来，办公室主任便采购去了。马特又安排杨凡和小智收拾会议室，然后马特再去车间安排扫地。大业公司上上下下真忙起来了，很快都收拾利索了。这时马特来到经理办公室找小智。 智智啊，你一会儿把倒班睡觉的姑娘们都叫起来，咱们对市里的同志来个列队欢迎。 好，我马上去。 等到一切准备就绪，姑娘们也花枝招展的列队站好的时候，两辆带空调的75人座大巴车卷着尘土驶入大业公司大院。姑娘们立即热烈鼓掌，齐声高喊欢迎市里领导莅临指导。政协委员们很拿这次参观当回事儿，不少人都带来照相机，下车之后个个笑容可掬。一个小伙子举着微型摄像机忙前忙后在给老头们录像。马特问一个领队的年轻人， 先看车间还是先座谈啊？ 年轻人回答， 先看车间。 马特和杨凡便引导他们向马路对过的车间走。 一边走一边给他们讲解。委员们舔胸叠肚的不多，都很精干。马特对杨凡耳语：你看这些人都不像你那个赵科长，没个人样。 去你的。 哎，我发现云南这个地方并不特产胖子，我就喜欢胖子。委员们在车间里对着长长的流水线噼里啪啦拍照，闪光灯频频忽闪。马特又对杨凡耳语： 曲靖市的领导啊，真应该表扬，对企业多支持啊，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招商引资，是不是？其他地方啊，都应该向曲靖学习。哎，这周大业选曲靖就算选对了。 周大业选这里是因为这里有高粱土，否则的话急死你也开不了瓷砖厂。座谈开始了，一阵打火机的声音过后，屋里烟气缭绕，大家议论纷纷。一位老者率先发言： 这么好的企业应该扩大规模。 另外一位老者说： 咱们曲靖啊，就应该多扶植这样的企业。 马特赶紧接过话来： 我们老板是准备上新的生产线的。 委员们便是一阵惊叹，接着还鼓起掌来了。马特又说： 但是啊，这个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资金太紧。 一个中年人道：没有积累吗？ 马特回答： 企业初创还没有积累呢。 一个老者说： 我们可以帮忙找找银行呀。 马特说： 那就请您留下名片吧。 老者从口袋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，马特接过名片： 哎呀，热切期盼您的帮忙。 老者说： 尽我所能。 杨凡立即跟马特耳语： 你怎么不认生啊？ 马特也对杨凡耳语： 咱们也算帮曲靖忙不是？ 杨凡悄声说： 别多事儿，你的任务是把大家招待好，就算交差了。 马特不以为然，大家吃水果喝茶聊了一阵儿，组织者站起身来清清喉咙： 今天大家收获颇丰啊，既开了眼界又指导了工作，双赢啊。时间不早了，这个嘉宇酒店那边已经来电话催了，大家是不是动身呢？ 老头们一阵咳嗽，清清喉咙，很满足的样子，相继起立出屋，向大巴走过去。院子里小智已经组织姑娘们列队站好，见大家出来又是一阵掌声。老头们笑容满面，向姑娘们招手，腿脚缓慢地上车。两辆旅行车喷了一阵白烟，相跟着开出了大业公司。汽车一拐弯，姑娘们便一窝蜂地散开跑掉。马特大喊： 哎，别跑别跑，来吃水果。 姑娘们一听便叽叽嘎嘎跑回来： 马助理啊，你真好哎。 大家拥进屋，七手八脚便把水果一抢而空。马特留住小智说： 智智，配合的不错啊， 咱这总来人参观，老套子了。 马特对杨凡说： 既然来参观，该找他们帮忙啊就该找他们，不能脸皮太薄。 杨凡撇了撇嘴： 哼，我没你那么厚的脸皮儿，又不是熟人。 一个姑娘突然拉住马特： 马助理，老板已经3个月没发我们工资了。 另一个姑娘接茬： 没错，马助理啊，帮我们催催吧。 马特略一思索： 可以，回头我帮你问问。 这时突然一阵摩托响，